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加拿大嘅诗人。 系啊，今集开始咧，我都会陆续介绍一啲咁样嘅诗人啊，即系佢唔系以诗人著称嘅，但系咧佢啲诗写得很好好嘅。咁呢位咧就系翁达杰，咁啊睇小说或者睇电影睇过《英国病人》嘅咧，就会知道呢个加拿大著名嘅小说家其实系。甚至是不单止著名啦，用畅销啦，但我都估不到呢，即是他的诗是写得这么好的。我看过他两三部小说啦，都挺有诗性的，但是是那种很典型的小说来的。他的小说是属于即是不是那种诗人写小说很玩东西的那种小说啦。 那即是他原本是一个小说家。 是啦，他是一个很即是货真价实的小说家，但是没想到他写诗的时候呢，是即係完全係拋開咗自己，可能拋開咗好多啦，自己寫小說嗰種嗰、那個頭腦啊，佢係分裂咗兩個人，我嘅感覺就係去寫詩。 咁我哋第一首要聽嘅詩呢，就係呢一首《 紀念日》。 紀念日，翁達傑。很顯然，我總是錯過大日子。我的出生之日並無偉大先兆，只有温斯顿·丘吉尔的结婚纪念日，纪念碑没有为我流血，泱泱神明并未指定特别的天气，季节上来说，这日子微不足道，只能拿母亲怀孕八月的时候聊以自慰。她那时人在石栏，挺着肚子过炎炎夏日，一个仆人在草坪上闲庭信步，手上托着一盘冰镇饮料，几位朋友到访安慰他的人态，而我从池袋里选吸生命之液。正是此时，华莱士·史蒂文斯安坐于康涅狄格州，桌上摆一杯橙汁，灼热夏日，身着短裤，在一个信封的背面开始写穿着考究留胡子的男人。那天夜晚，我母亲沉沉睡去，隆起的腹部对着床头风扇乘凉，而史蒂文斯正斟着字眼，培育成句，再削去冗余，捏塑成形，苍白的页面就此变为思想。他的手任由意识随意摆布，他看着自己的手说道，意识不会完整，永远不会。而我在母亲的肚子里生长，就像康涅狄格州那几扇窗户外面的野花。 纪念日，咁就系翁达杰嘅作品。 嗱，纪念日呢首诗可以讲系埋藏咗佢成个即系写作嘅好多背景喺入边啦。咁翁达杰咧，佢最特别嘅背景就系佢喺斯里兰卡出世嘅。咁跟住十几岁咧，先跟住佢妈咪去咗英国。最后呢定居加拿大咁样，所以呢斯里兰卡嘅嗰种背景呢，殖民地色彩啊，或者异国情调啊，即係几乎喺佢嘅所有作品入面都有，就好似英国病人入面都涉及到，即係一个两个异族啊，即係一个斯里兰卡士兵同一个白人女仔之间嘅关系啊，等等嗰啲嘢。咁其实呢首纪念日呢就讲緊呢，即係一个人嘅诞生就係佢自己啦。但係佢攞嚟比较嘅好有趣啊，佢除咗讲佢妈妈呢即係喺石兰啦，即係斯里兰卡怀住佢嘅时候呢，喺与此同时佢引咗一个美国诗人，我哋介绍过嘅华莱士史蒂文斯喺美国做緊啲乜嘢，就好突兀啊。你觉得咦，点解一个斯里兰卡嘅事同呢个史蒂文斯嘅事喺埋一齐呢？咁其实史蒂文斯呢係佢好鍾意嘅诗人，对佢影响好大。咁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节目呢，有讲过史蒂文斯呢好重视呢呢种即係文字嘅嗰种无中生有嗰种创造性嘅。咁即係佢嘅诗呢好多都係讲緊诗人呢赋予呢、這个本来係冇理性嘅世界，冇秩序嘅世界，赋予秩序，就命名世界万物。咁其实呢佢冇 讲出嚟，其实佢讲嘅就系佢妈妈做紧嘅就系史蒂文斯做紧嘅事，凭空将一个诗人生咗出嚟。 哇！如果唔系，即系经你解说咧，就会觉得《纪念日》呢首诗好似吓，点解会呢一段会跳去呢一段咧？ 系啊，咁佢前面佢又讲佢嘅出世日子咧，唯一值得纪念嘅就系丘吉尔嘅结婚纪念日啊嘛。咁啊好搞笑，好似即系嗰种所谓即系攀比名人啲人就会咁样嘛。即系其实冇乜嘢，但系佢跟住落嚟讲系更重要。而去到最后咧，佢话佢喺佢妈妈嘅肚入边成长啊，就好似呢、這个。康涅狄格州出面嘅野花，咁其实就係史蒂文斯屋企门口嘅野花，即係唔单止係名人照耀我，我都可以呼应返名人咁样。 好，咁呢一首呢就係纪念日，跟住落嚟我哋要听拿来。 拿来，翁达杰，这是形式的需要，对待我们欣赏的人要把花骨朵从他们肉体中选吸出来，再偷偷种在头脑里，在孤独的花园里催生果实，学着倾泻精准的钢铁般的曲线，很柔软，很疯狂，直到它击中叶面。我曾抚摸过他们的情绪和语调，那些持世百年的男男女女，艾蜜莉·迪金森的大狗，康拉德的胡子，然后为了我自己，将他们从历史川流中分离出来。我已经品尝过他们的头脑，听过几声垂死时发出的湿咳，他们想象的无暇时光就是此刻。流言前赴后继，流言前赴后继，种进土里，直到成为脊梁。 拿来，咁就系翁达杰嘅作品。 拿来咧，顺住纪念日嚟读咧，真系非常之有趣。就其实咧，翁达杰佢嘅诗同埋作品咧，有意无意流露出一种咧，就系话啊，佢系第三世界国家人啦，或者系属于文学嘅版图上咧系边缘人。加拿大本来已经喺英语文学嘅边缘，再加上佢系加拿大嘅移民吓，即系呢个斯里兰卡移民，即系好似边缘嘅边缘。咁对于佢嚟讲，嗰啲大师嘅名，上一首我哋听咗呢个史蒂文斯同埋丘吉尔啦，呢集又出现咧呢、这个迪金森同埋康拉德啊，都系啲即系英国主流文学、英美主流文学入边嘅名啊。但系呢啲人咧点样成为我嘅滋养咧？呢、这个就系、是。佢經常思考嘅，咁詞題目叫拿來，我哋好可以想象到啊，魯迅有篇文章叫《拿來主義》啊，即係話我哋對好多嘢嘅借鑑，其實真係尤其文學上，我哋可以將佢攞過嚟，因為呢個遺產係全世界共有嘅。佢入面就講緊，就算迪金森唔單止係佢哋自己啊，佢話迪金森隻狗康拉德嗰包胡子啊，都對我哋有用啊。佢話連佢哋嘅頭腦，連佢哋嘅咳啊嗰幾聲。都是进入了我的文学，成为我的一个根源。就好像他最后他说，虽然我们知道这些人呢现在慢慢即是所谓文学经典慢慢就变成好像流言这样，即是全部都是一些八卦啦，文坛八卦是非，但这些东西呢都如果将它挤入泥土里面，即是它跟现实的嫁接起来呢，都会成为呢未来一个作家的脊梁。 系，咁即系好似话佢攞咗啲咩咁样。 系，即系同埋系摆得明咁攞啦，即系话我系攞嘅，我啱嘅，我系你哋嘅合法嘅，即系继承者嚟嘅咁样咯。 呢首系拿来啊，跟住落嚟有穷龙。 穷龙，翁达杰，因为要建议几个上帝的候选人，我提名亨利·卢梭和伯克博士。我已厌倦蜥蜴天堂。他的影像库从他人的血肉揭取活力，那些表达仇恨的故事只是残渣和羞辱。植物向梦境边缘繁殖的时候准备好更新。我曾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上盖着白色床单，四周有墙和门，还有食物。我刚刚脱离的世界里没有食物，只有我吞食的稠密空气。小鸟在飞行时死去，尸体落在我嘴里。 水果掉到地上，洞穿我们的饥渴。整个晚上，星星大队从天宇穿梭，一只蠕虫在狮子的凝视下踱步，有些鸟整晚整晚待在一根树枝上。他们都为了庆祝上帝夫人逗留，他在卢梭的梦境里裸身登场，前世是动物和树。他的乳房好似被选吸的橙子，动物们的道德本性、人肉纤维和汁液渗进他体内。他伸出手，手指向外移动，血脉牵连，要触摸这个地方。昨晚上我们的低声细语，音量太小，在杂交悬赏的刀扬声中淹没。他扭头向左边望去，我们就是从那儿离别，从他的鲜花之屋坠下。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穷龙呢一首呢， 嗱，穷龙同哪来都好似，即系嗰种语调。我觉得即系翁达杰佢作为一个咧冇乜背景嘅人啦，可以讲吓，佢先至可以咁肆无忌惮咁样写作。同埋佢嘅作品，佢嘅诗同小说入面咧，个语气非常坚定，同埋咧甚至有啲狂妄，就好似佢既然唔系一个正统嘅呢个基督教文化出嚟嘅人，佢先可以讲写呢首诗。佢话佢要建议嘅一个上帝候选人，呢个非常有趣。即系如果由呢句开始写，我哋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首咁嘅诗。即系如果你想合上帝候选人，但系佢拣啲人咧好奇怪。一个系亨利卢梭，即系 卢梭啦， 系啦，嗰、那个唔系哲学家卢梭，系嗰个画家卢梭。印象派呢，佢系一个无数个学院派训练嘅，画全部画佢想象嘅热带场景。佢系未去过热带地区嘅，呢个卢梭系一个循规蹈矩嘅一个小公务员喺法国。但佢画啲画全部超现实想象，佢未去过个地方。咁我諗佢揀呢个我就好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咁嘅人都有资格做上帝，因为佢做物㗎嘛，佢创造好多嘢、啊。但系巴克博士咧就好奇怪，咁我完全唔了解佢啦，系加拿大精神分析学家。咁可能咧，佢认为咧，哦，一方面啊，卢梭创造嘅系一个外观嘅世界，啊，一个精神分析博士咧，佢创造嘅系一个心灵嘅内在向外世界。咁喺呢个铺垫开头咧，佢就讲到佢自己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啦。咁其实咧，佢一直都冇挑明，但我哋睇到最后，我哋会明佢讲嘅我咧。就是一个新的亚当，既然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上帝了，那我自己就做这个新的亚当了。所以去到最后呢，卢梭的太太出场，很搞笑，就是说其实卢梭有幅名画就是画他太太的。其实他太太是一个真的很庸俗的法国女人，可以这么说，一个中年妇女，他画到他好像个女神一样，其实幅画中间周围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他出现了一个上帝夫人。这首诗有幽默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没有夫人。咁最后呢，这个上帝夫人呢带出好多关于欲望啊，关于情爱等等嘅嘢，之后最后一句就带出咗呢新嘅失落园，就係、是、亚当同夏娃，无论上帝换几多个都好，亚当夏娃都迟早呢要食智慧果嘅果实、然后被逐出呢个乐园嘅。 是，即是无论点都好，是吗？ 是，所以即是其实地球当然是因为即是无论照宗教理解或者点理解都好，即是失去了乐园，我们才有现实的地球，现世的这个历史嘛，人类的历史嘛，不是唔通我们就一直都在神的花园里面吗？ 是，这一首很有趣啊，穷龙。跟住下来我们要听循环。 循环，翁达杰。我最后一首关于狗的诗，以后不考虑任何家养动物，包括自己的狗。它从椅子上爬下来就要足足半分钟。我关心的是再次出没于公路的那只狗，一只眼睛不翼而飞，追赶着什么。它只是一个被填满的空档，行动起来就轮廓含糊，像屎一般易逝，色泽淡去，然后在另一处出现。它比野猪、汽车和毒药都活得长久，一阵阵放电的篱笆也拿它无可奈何。它吐出骨头，夜晚就在假日旅店的游泳池里沐浴。它施展着神奇的遁匿之术， 失去的眼睛在飞鸟的嘴里向上滑动，升入天空，像远去的家人。这只是肉体的损失，和他横跨之差的飞跃并无两样。他就是你在免下车外卖处看到的那条狗，他无声地冲进垃圾堆，而人类社会正在他头顶的天际展开。飞鸟扑进矩形的意象之网，部分的他永不消逝。 循环就是加拿大诗人翁达杰的作品。 如果循环是从属于上面一首诗呢，肯定这循环里面那只狗呢就是一个撒旦式的人物。为什么说它是撒旦式的人物呢？因为它真的天不怕地不怕，完全是它里面描述的这只是一只流浪狗，还要有一只眼睛是蒙了的。即呢种流浪狗呢个事物呢都好令人浮想联翩，佢点样生存落嚟，一隻狗可以系一个现代城市咁残酷嘅环境，即系作为流浪狗生存落嚟，佢有佢自己嘅好强嘅能力，佢可能打过无数次交，或者呢就系唔知点样抢过啲食物啊、偷食物等等啊，所以佢入面呢好似歌颂緊一个讲得唔好听系魔鬼，但系呢个魔鬼呢又好似系即是在失落园这本史诗入面所写的撒旦，他是因为呢挑战着神的秩序，然后以想创立自己的世界，即是自己的空间，霸占自己的地盘，如果以只狗的话来讲，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首诗是非常之硬朗的一首诗，他入面听完这首诗你会觉得呢即是一只恶魔一样的狗在你面前呢栩栩如生这样在你面前。他最后三句呢展开了另一个世界，他说人类社会是在他的头顶上面展开，跟着呢飞鸟呢扑入一个矩形的意象网。这两下呢是好像科幻小说入面的未来，好像一些多次元空间的接叠，或者是这个世界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秩序之后呢，这个狗他虽然它只不过是一只流浪狗，但是它身上的原子已经重组入这个世界，所以它说部分的它永不消逝。其实也都是讲我们的生命的，即这首诗有点像一个生命的赞歌，但是有点斜斜地的赞歌，即是觉得无论怎样都好，我们虽然背叛了上帝逐出了乐园，但是我们是有权在这个宇宙里面即是这样永恒这样存留下去的。 所以他就说是循环啦。 是啦。 这一首是循环啦。最后我们今集要听的就是剥肉桂的人。 剥肉桂的人，翁达杰。假如我是个剥肉桂的人，我就会骑在你的床上，将黄色的树皮抹撒在你的枕头上，你的胸部和肩膀会抹上气味，走过集市的时候，永远会有我手指上的专业功夫萦绕在你身边，就像失明的人会把有些他们走路遇见的人绊倒，尽管你会沐浴在排水沟下和雨季中。这里在大腿上部这片平坦的草原，在你无法边或贯通背部的节奏旁，这只脚画，陌生人会称你为剥肉贵人的妻子。结婚前我几乎不敢看你，从未碰过你，你鼻子尖削的母亲，你粗鲁的兄弟们，我把手埋在雪纺料子里，以沥青烟雾为掩护，帮助采集蜂蜜的人。有一次游泳的时候，我在水里碰了你，你的身体不受拘束，你可以抱着我不顾气味，你爬上岸然后说，你也是这样捉摸其他女人的，割草人的妻子，烧石灰像的女儿，你在双臂上寻找消失的香氛，便发现了作为烧石灰像的女人有什么好，不留痕迹地离开，好像在做爱的时候没人与你说话，好像受伤了之后没有留下伤痕的快感。你用肚子来捉摸我的手，在干燥的空气里，并且说，我是剥肉贵人的妻子，闻一下我就知道。 剝玉桂的人，咁就係同呢本嘅詩集同名啦。係 啦，點題作啊？點解會用佢嚟做自己本精選集嘅詩集名呢？非常之特別啦，因為呢我哋知道玉桂呢種調味料呢係啲東南亞食物經常加，咁其實斯里蘭卡呢就係專門生產玉桂嘅大國，咁斯里蘭卡呢就有人專門做剝玉桂嘅，咁我哋依家用我哋超市買到玉桂就係嗰片樹皮捲起嚟㗎嘛，咁剝玉桂嘅人呢，一方面係代表咗翁達傑嘅來源啦，我係斯里蘭卡嚟嘅，我係帶啲玉桂嚟俾你哋嘅、我係帶住玉桂嚟同你求婚嘅，喺上首詩入面呢、這個話你會成為我嘅妻子，其實有啲似係講俾佢讀者聽咁樣，你接唔接受到呢種味道，你中唔中意我呢啲特殊嘅味道。咁樣呢首詩入面最特別嘅入面出現好多人，呢啲人呢好明顯呢，如果喺一個現代化嘅社會呢係唔會咁樣嚟稱呼一個人嘅，但喺聖經啊或者一啲古代嘅典籍，我哋經常會見到話割草人的妻子、燒石灰像人的女兒乜乜咁樣，即係咁樣嚟定義女性。當然啦，依家我哋就睇會覺得政治不正確啦，但係喺以前就係咁樣噶嘛。你爸爸做邊行嘅，啲人就會咁稱呼你，哦，嗰、那個係賣豬肉個女咁樣， 係 啦。咁令成首先咧，好似翻去一個過去嘅傳統入邊，然後喺呢個傳統入邊咧，佢慢慢咧就重組出一個其實入邊係一個愛情故事入邊嘅。嗰、那個故事好有趣，就係一開始係佢追求呢個妻子，但最後呢個妻子咧係過嚟表述。哇！我是玉桂人的妻子，我是你的妻子，还要叫他摸他的肚子。其实这个动作是圣经里面一个典型的动作，就是说、啊、我现在怀孕了，就是这个妻子怀孕的动作，好像是有一个世界，有一个未来就在里面这样。其实都呼应我刚才所说，就是他以自己作为摸玉桂人来比喻自己是一个带着另一个世界来的写作者。看你入唔入到嚟我呢个世界，然后我哋再创造出一个新嘅传统出嚟。 系，哇，冇谂过，即系玉桂啦，或者系剥玉桂啦、都可以成为一首诗。 我都系睇咗佢嘅诗先知道啊，玉桂系斯里兰卡出嘅。系啊，虽然我都好中意食啊，经常我哋整啲食物啊，整啲糕点啊，都会用 啊。咁啊，呢首剝玉桂的人啦，咁啊，其實翁達傑嘅作品我哋會繼續講 嘅。係啊，因為其實真係意想不到咁精彩佢嘅詩，好希望介紹多啲俾大家。 下一集繼續就會介紹翁達傑嘅詩作嘅，拜拜。 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